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前面几讲我们聊桌面软件开发是从原生应用角度来讲的，我们的讨论范围还只是单机软件，没有涉及网络相关的部分。虽然介绍 model 层的时候，我拿基于数据库实现 model 层来谈常见的两个误区，但这只是因为这种问题经常能够见到，比较典型。实际纯单机软件很少会基于数据库来做。通常是自己设计的内存中的数据结构。今天开始，我们聊聊浏览器。从商业价值看，浏览器带来的最为重大的进步是如下这三点：其一，软件服务化。当产品交付从单机软件转向云服务后，社会分工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让24小时不间断服务成为可能，任何一个环节的力量都得到百倍乃至千倍的放大。都有可能成长出一个超级节点，进而吞噬上下游，让服务链条更短。其二，随时发布，这极大改进了软件迭代的效率，人们快速试验自己的想法，不必过度因为顾虑软件质量召回而束手束脚。其三，跨平台，浏览器消除了不同操作系统平台的差异性，让一份代码到处运行成为可能。不过，我们今天把重心放到界面开发这个视角，从作为界面开发框架的角度看，浏览器带来的最重大变化又是哪些？其一，操作系统的窗口系统被颠覆。一个网页只是一个窗口，不再有父子窗口，所有网页中的界面元素都是一个虚拟视图，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通用控件，还是字汇窗口都一样。这一点非常关键，哪些元素是子 view？哪些元素是图形已经完全淡化了，更多的是通过一种统一机制来完成事件分派。其二，窗口的绘制机制变了，之前是调用操作系统的 GDI 生成界面，现在换成了 HTML 加 CSS。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把 HTML 加 CSS 看作是另一种 GDI 语言，某种程度来看好像也可以，但是实际上 GDI 与 HTML 加 CSS 有非常本质的差别，它们一个是在绘制界面，一个是在声明界面，这两者的本质差别在试图更新的时候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上一讲我们在介绍 view 层的时候介绍过， view 层的一大难点是做局部更新的优化，在 view 局部优化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引入 view model 层来做试图局部更新的支持。站在这个角度看 HTML 加 CSS， 其实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 view 层，其实是 view model 层。 view 层由谁干掉了？浏览器。在我们修改 HTML DOM 时，浏览器自动就更新了 view。 怎么做到局部更新优化的你不必关心，浏览器已经干完这件事了。这事的真正价值超过你的想象，它大幅提升了桌面应用开发的效率。其三，语言限制。浏览器的确大幅改善了界面开发的效率，但是从语言支持的角度，大部分操作系统都支持各种语言作为开发工具，但是浏览器长期以来只支持 JavaScript 一门语言，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制约，所以有很多人在试图突破这个限制。Google 曾经想把 Dart 语言打造为下一代的 JavaScript，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今天主流的方案还是以代码转换器为主，也就是说，我可以用自己期望的语言来做开发，但是在发布前通过代码转换器转为 JavaScript。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尝试是 Web Assembly， 它的目标是打通各类语言与 Web 之间的桥梁。其次 ，BS 结构。无论是 BS 还是 CS， 本质上还是软件服务化，这对软件架构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从 server 端的逻辑看，系统从单用户变成了多用户；另一方面，从 browser 端看，仍然是单用户，但是没有了数据，数据都在 server 端，这对应用架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应该怎么设计 web 程序的架构？我们在下一讲中接着聊这个话题。2016年9月，微信小程序开始内测。下面是当天七牛云团队的一番内部对话，你可以点击进文章查看这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之后的一个月内，我们做出了七牛的第一笔对外投资，极速应用。他们致力于帮助企业开始快速构建自己的小程序。 为什么微信小程序必然会成功？因为有7亿人同时使用的操作系统很少。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安卓厂商归为不同的主体的话，微信小程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来源的操作系统。随后，支付宝发布了支付宝小程序，国内手机厂商联合发布了快应用，今日头条也发布了自己的小程序。一下子，小程序变成了一支巨大的新兴力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产操作系统，对抗着安卓和 iOS 两大移动操作系统生态。但是目前来说，小程序生态仍然存在有诸多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标准不统一。虽然都叫小程序，但是他们的接口各自都在快速迭代，很难去建立统一的标准，更谈不上让开发者一次开发到处可用。这和安卓不同，虽然安卓厂商很多，但是不同安卓的开发接口是一致的，开发工具链是一致的。小程序的厂商们会好好坐下来谈一谈标准一致的事情吗？应该做，但可能他们现在没空管开发者们的体验，他们的关注点是怎么快速抢地盘。聊了那么多，我们的话题回到技术本身，小程序和传统的 Web 开发有何不同？其实有很大不同，小程序更像是 Native 程序在线化，而不是 PC Web 移动化。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小程序是一个应用，而不是由一个个 Web 页面构成。我们需要提交应用给微信或支付宝，他们也会像苹果审核 App Store 上的应用一样，掌控着 App 的生杀大权。而且理论上可以比苹果更牛的是，他们可以下线一个已经有千万甚至上亿级别用户的 App， 让他们一无所有。苹果可以掐掉一个 App 的新增，他们可以掐掉一个 App 的全部。这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操作系统厂商的权限边界究竟在哪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与法律的问题。正因为这个风险如此之高，所以所有的厂商在拥抱微信的同时，必然时时刻刻想着如何逃离微信。刀刃永远是两面的，这也是我个人非常佩服 Facebook 的地方。他看到了终局，所以在发布 Libra 的时候，他选择的是让一步，放弃 Control。 我还是那句话，他会成功，让一步其实就是进一百步。国内大厂们纷纷布局小程序的时候， Google 也在发力自己的移动浏览器方案，叫 PWA， 全称 Progressive Web App。 其实 Google 想要让浏览器获得 Native 应用同等体验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在 PC 时期， Google 就搞了 Google Native Client， 后来转向了 Web Assembly， 移动应用的在线化， Google 也同样在探索。PWA 开始于2015年，比微信小程序早很多，并得到了苹果与微软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 PWA 的潜力不容小觑。怎么理解 PWA？ 你可以理解为海外版的小程序。那么它和小程序的差别在哪？其演进思路不同， PWA 基本上以兼容并对 Web 进行逐步改造升级为导向，而小程序和 Web 还是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其二，关注焦点不同， PWA 更技术化，它很大的精力重心放在如何让 PWA 在断网情况下和本地应用有更一致的体验，而小程序关注点在如何撬动这么庞大的用户市场。小程序之后专门出现小游戏，更加能够证明这一点。其三， PWA 并没有中心化的 App Store，它更像是一项技术标准，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操作系统。支持 PWA 的厂商们不用担心被人掐脖子，怎么更新你的应用自己说了算。虽然技术上相似，但是如果以操作系统角度看，两者有代差。 PWA 如果我们看作操作系统的话，相比小程序来说太传统。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小程序符合我们前面介绍现代操作系统的账号到支付到应用市场的商业闭环，但是 PWA 并没有账号，也没有支付。怎么看待 PWA 的未来？最终把 PWA 发扬光大的很可能是 Facebook 加上 Libra 秒杀微信小程序。今天我们聊了浏览器，结合浏览器的发展趋势，谈了现在仍然在高速迭代中的移动浏览器之争，有中国特色的小程序和海外版小程序 PWA，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将聊聊跨平台与 Web 开发的建议。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